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马拉松原为希腊的一个地名，它在雅典东北30公里。这个名字源于腓尼基语，意为多茴香的，因为古代这个地方生长众多茴香树而得名。体育运动中的马拉松赛跑就得名于此。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世界上最长的田径项目马拉松。由于马拉松比赛一般在室外进行，不确定因素较多，所以在2004年的1月1号前，马拉松一直使用世界最好成绩，没有世界纪录。马拉松在公路上举行，可采用起终点在同一地点的往返路线，或起终点不在同一地点的单程路线。比赛时，沿途必须摆放标有已跑距离的公里牌，并要每隔5公里设一个饮料站提供饮料，两个饮料站之间设一个用水站提供饮水或用水。马拉松选手赛前需经身体健康检查，合格者方可报名参加比赛。2004年1月1日，国际田联宣布了一项新决定，包括马拉松在内的公路赛跑和竞走项目将告别只有世界最好成绩的时代，开始拥有世界纪录。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公元前492年的春天，波斯想征服美丽富饶、欣欣向荣的希腊城邦，于是波斯派出了大批战舰入侵和他们隔海相望的希腊，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希波战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波斯的海军在海上遭到飓风的袭击，300艘战舰、20000多名海军官兵全部葬身海底。波斯的陆军失去了海军的呼应，好像一只独臂遭到了色雷斯人的袭击。波斯的统帅也身负重伤，而这次侵略希腊的军事行动不得不半途而废了。听到失败的消息之后，波斯国王是暴跳如雷。到了第二年，他仍然没有忘记征服，并幻想能够不战而降服希腊。于是国王派出使者到希腊各个城邦要水和土，意思是让他们臣服归顺波斯。希腊中部和北部的小城邦惧怕波斯帝国的强大实力，都屈膝投降了。但希腊最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岂能低下他们高昂的头颅？雅典人把波斯使者从悬崖抛向了大海，斯巴达人把使者丢进了井里，让他们自己去取水和土。波斯国王一生也没受过这样的侮辱，他恼羞成怒， 决定派最有经验的大将军第二次出征希腊。公元前490年，波斯大军横渡爱琴海，在雅典郊外的马拉松平原登陆。处境险恶的雅典一面紧急动员，一面加强戒备，一面派当时的长跑能手菲里庇蒂斯日夜兼程去200多公里远的斯巴达城邦求救。而这位长跑健将以惊人的速度只用了1天多的时间便到达了斯巴达，但是斯巴达人却以祖宗规定越不圆不能出兵为由拒绝出兵。菲里庇蒂斯苦苦哀求，但斯巴达人无动于衷。菲里庇蒂斯无奈只好赶回马拉松复命。雅典人听到斯巴达人不出兵的消息后，他们并不气馁，他们立即把全体公民组织了起来，甚至连奴隶也被编入了军队，赶往马拉松，占据有利地形。按照雅典的法律，雅典的10位将军在出征期间应当轮流执掌兵权，每个人一天，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时必须事先经过10位将军的商量，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出决议。在雅典军事执政官卡利乌斯的主持下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10位将军围绕着的是被动防御还是主动出击等等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位叫做米泰亚德的将军主张主动出击，表决时候5票对5票，执政官卡利乌斯支持了米泰亚德将军。为了发挥米泰亚德的指挥才能，其他将军都自愿放弃自己轮流当总司令的权利，让米泰亚德一个人全权指挥这场战争。当时的雅典军队有10000人，加上1000名援军，总共不过11000人，而波斯大军则有10万之众，而且装备精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米泰亚德决定不跟敌人硬拼，而是把战线稍稍拉长，把精锐步兵安排在两侧，正面战场的兵力则比较薄弱。 马拉松以它奔跑的距离、时间、规模等诸多特点，吸引了许多人的爱好与参与。在今天，马拉松已经不仅仅是奥运会上的一个比赛项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种马拉松比赛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节日。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上最长的田径项目马拉松的历史。 公元前490年9月12号的清晨，大战前夕，米泰亚德对希腊将士做战斗的动员。他说：“雅典是永远保持自由，还是带上奴隶的枷锁？关键就在你们。”他激动人心的话语激励了士兵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大战开始了，希腊士兵在下面发起进攻，波斯军队不知道是计策，立即反攻。希腊军队边战边退，波斯军队则步步进逼。在千钧一发之际，埋伏在两侧的希腊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从两侧夹击波斯大军。波斯军队由于追击希腊人战线拉得过长，这时完全陷入了希腊军队的包围圈中，首尾不能相顾，慌忙逃向海边，想上船逃走。希腊军队尾随至海边，跟波斯军展开夺取军舰的战斗。一位叫基纳尔的希腊战士奋不顾身地用手抓住战船，被敌人砍掉了一只手，他忍着疼痛用另外一只手抓住战船，终于和战友们一起夺取了一艘战船。波斯军队则再次全线溃败。在这场战役中，波斯人丢下了6400具尸体和7条战船，雅典人牺牲了192人，其中有执政官卡利乌斯和几位将军。当天晚上，斯巴达派来的2000名前锋战士赶到时，只见月光下的战场尸首遍野。米泰亚德急于把胜利的消息告诉正在焦急等待的雅典人民，他又选中了长跑能手菲利皮蒂斯去传送消息。这位长跑能手当时已经受了伤，但是为了让自己同胞们早点知道胜利的消息，他拼了命地奔跑。当他跑到雅典城的中央广场时，已然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但是他仍然激动地喊道：“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喊声刚落，菲利皮蒂斯便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希波战争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马拉松战役是希腊人和波斯人交锋的第一仗，这场战役极大地鼓舞了希腊人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斗志。为了纪念这场战役的胜利和表彰那位尽职尽力的英雄菲利庇蒂斯的功绩，1896年雅典人在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规定了一个新的竞赛项目，马拉松赛跑，距离是马拉松至雅典的距离，根据当年菲利庇蒂斯经过的路线确定为全程40公里左右。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时，为了方便英国王室人员观看马拉松比赛，特意将起点设在温莎宫的阳台下，终点设在奥林匹克运动场内，起点到终点的距离经过丈量为 42.195 公里。国际田联后来将该距离确定为马拉松跑的标准距离。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1896年，当宣布雅典承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顾拜旦的朋友、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米歇尔·布雷亚建议，为了纪念英雄菲利庇蒂斯，应该设立从马拉松跑到雅典的比赛。很自然的，希腊人热烈响应这一纪念他们英雄的赛跑。布雷亚要为马拉松赛获胜者颁发一个奖杯。另外，一名希腊富有的收藏家将为冠军额外献上一个古代的花瓶。不安的医学专家怀疑在炎热的天气下，在尘土飞扬中进行25英里赛跑会危及赛跑者的健康。据说已有三名马拉松选手死于训练中，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希腊人赢得第一名的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896年3月10日，他们安排了一次全距离的预赛。查理·劳斯·瓦斯劳克斯以3小时18分的成绩打败了另外11名当地选手。为了组建最好的团队，官员们2周后又进行了第二次预赛。这次查理·劳斯·瓦斯劳克斯再次以3小时11分27秒的成绩获胜。虽然奥运会报名已经结束了，另外几名选手还是被列入了希腊队的名单，其中包括斯皮里东·路易斯，他在第二次预赛中获得了第五名，成绩是3小时18分27秒。路易斯是一名送水工，他每天要走上几英里去送水。这位24岁的年轻人早就梦想能够成为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在比赛前夜，他斋戒祈祷，在正式比赛当天，他吃了一整只鸡补充斋戒时消耗掉的体能。在参加比赛的17名马拉松选手中，13名为希腊人，外国选手中有竞争力的是埃德温·弗莱克，他是住在伦敦的澳大利亚会计，他已赢得了800米冠军，马拉松赛前一天又赢得了1500米的冠军，但是他从来没有跑过10英里以上的距离。美国的亚瑟·布莱克在1500米比赛中获得亚军，法国男二兵勒姆斯奥斯获得季军。此外，构成威胁的还有匈牙利的盖乌拉·克纳，他是唯一跑过这么长距离的非希腊人。从雅典奥运会开始到马拉松赛为止，希腊队尽管人数占优，但还没有取得任何一场比赛的胜利。为了确保希腊人在马拉松赛中获胜，新一轮的激励开始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官方颁发的奖杯和古花瓶之外，还临时决定提供给获胜者一桶甜酒和终身免费的衣服和理发。巧克力厂主许诺为获胜者提供2000磅的巧克力，而奥运会捐助者乔治奥斯·阿维奥夫甚至许诺把女儿嫁给赢得马拉松赛的希腊选手，嫁妆为100万德拉克玛。至此，奥运会的业余性质结束了。比赛开始，帕帕迪亚姆安·鲍斯勒斯市长做了简短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介绍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向空中开枪。下午2点钟，选手们上路了。 马拉松以它奔跑的距离、时间、规模等诸多特点，吸引了许多人的爱好与参与。在今天， 马拉松已经不仅仅是奥运会上的一个比赛项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种马拉松比赛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节日。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上最长的田径项目马拉松的历史。 法国人勒姆斯奥斯从出发起就健步如飞，紧随其后的是自行车队以及运送裁判和医生的马车队。到达皮克米村时，勒姆斯奥斯跑了一多半的路程仅用了惊人的55分钟，领先他的劲敌弗莱克几乎两英里。布莱克排在第三位，科纳排在第四位，而希腊人好像在静静等待着时机，因为他们相信领先的四人组在到达雅典之前会很快的衰落。路易斯穿着家乡村民捐赠的鞋子第六个到达皮克米村时，喝了一杯酒，对现场的观众说，一切会按计划进行的，会轮到我的。出了皮克米村是上山的路，领先者们开始后悔当初不该速度太快。布莱克在出村子不到一英里的地方退出了比赛，科纳被瓦斯劳克斯和勒姆斯奥斯超过，身体也开始难受了起来，但是他到达帕里尼村时还是领先的，激动的村民为他戴上胜利的花环，结果证明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不久，勒姆斯奥斯的体力惊人的衰退，而且意外的被一名法国自行车手撞倒，因此弗莱克超了过去。酒精按摩没能使勒姆斯奥斯恢复过来，虽然他继续比赛，在21英里标志牌前他摔倒在地，并被送上了救护车。同时弗莱克很自信自己能够获得冠军，就派一名自行车手去体育场宣布他即将胜利的消息。等在体育场的希腊人闷闷不乐地接受了这条消息，他们没有想到路易斯计算得很好，在出阿姆比劳克村后就加速了，他正在迅速接近这位澳大利亚人，离终点还有五英里时，路易斯快速地超过了已经精疲力竭的弗莱克，而体力不支的弗莱克又坚持跑了两英里。当他步履蹒跚的时候，他的助手请一名希腊观众防止他摔倒。在昏迷中，弗莱克认为自己被打了，他在恩人的脸上回敬了一拳，于是他很快退出了比赛，人们不得不用鸡蛋和白兰地去救醒他。 马拉松以它奔跑的距离、时间、规模等诸多特点吸引了许多人的爱好与参与。在今天，马拉松已经不仅仅是奥运会上的一个比赛项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种马拉松比赛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节日。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上最长的田径项目马拉松的历史。 风尘仆仆的帕帕蒂阿姆安鲍斯勒斯市长奔向体育场内的皇家包厢，向国王报告了这个消息。消息很快传开了，一名希腊选手要赢得奥运会马拉松赛的冠军了，欢呼声响彻了云霄，炮声宣布领先者接近体育场，挤过疯狂欢呼的人群，路易斯的身影出现在体育场大理石的入口处。后来顾拜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好像整个古希腊与他一同进入了体育场，前所未有的欢呼声响了起来。路易斯最终以2小时58分50秒的成绩，第一次用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了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在颁奖仪式上，他正式接受了冠军奖杯和一个画着古代奥运会赛跑者的古花瓶。路易斯慷慨地把这个花瓶捐献给了一家博物馆，因为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不能和阿维奥夫小姐结婚了。国王坚持要奖赏路易斯，他则要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用这辆马车能把淡水从他的村子马洛斯运到雅典。谦逊的路易斯创造了一个新的希腊神话，他的故事使得像路易斯那样出发成为希腊的一句名言。路易斯在史诗般的胜利之后静静地回到了马洛斯，从此再也没有参赛过。1936年他以嘉宾的身份参加了柏林奥运会，四年之后他去世了，但是路易斯的传奇仍然在广为流传。 马拉松以它奔跑的距离、时间、规模等诸多特点吸引了许多人的爱好与参与。在今天，马拉松已经不仅仅是奥运会上的一个比赛项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各种马拉松比赛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节日。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上最长的田径项目马拉松的历史。 在马拉松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之后，有关它的故事层出不穷。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奥委会和联邦德国奥委会一直就一件搁置了几十年的悬案进行磋商，其中的来龙去脉并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在1986年8月17日举行的纪念柏林奥运会50周年大会上，联邦德国奥委会主席维利道莫把一个古希腊骑士青铜头盔交到了一名74岁的老人手里，头盔上刻着老人的名字，叫做孙基真。这个因惹恼了当时日本殖民者而被扣押的冠军奖品，半个世纪以后终于重归主人的怀抱。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12年在朝鲜新义州出生的孙基真，从小就显示出在长跑方面的天赋。进入大学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获得过多项中长跑比赛的冠军，甚至在1935年还创造了马拉松的世界最佳成绩。但在1936年，朝鲜半岛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实现参加奥运会的梦想，孙吉珍必须与另外一位朝鲜选手南顺勇一起参加日本的奥运选拔赛。在向筹备会报名时，两个人都被迫使用了日本名字。但孙吉珍当时小有名气，每当有人要求签名时，他都还是坚持用韩文来签名。1936年8月9日下午3点，柏林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开始了。上届冠军阿根廷人萨瓦拉为了卫冕，提前一个月就来到柏林进行训练。比赛一开始他就展示出了过人的实力，领先跑过了折返点，孙基真一直紧跟在他的身后。在跑过了25公里时，萨瓦拉的体力逐渐开始不支，步子越发的沉重。31公里时，孙基真越跑越勇，终于甩掉了萨瓦拉，第一个跑进了体育场。到达终点时的成绩是2小时29分19秒 2， 一个新的马拉松最好成绩诞生了。亚洲人第一次成为了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冠军，孙吉珍也是奥运会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30分大关的马拉松运动员。但是，孙吉珍登上领奖台时，却丝毫没有胜利的喜悦，他的脸上流露出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当时自己虽然是朝鲜人，但在比赛时却必须代表日本队参赛，这让他感到十分的屈辱和痛苦。这位本该为金牌自豪的冠军，深深地低下了头，用手里捧着的一盆颁给冠军的月桂树挡住了自己运动服上的日本国旗标志。而这样的一个瞬间被一名德国的摄影记者按下了快门。孙基真的这个举动惹恼了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而他的冠军奖品一顶古希腊骑士的青铜头盔随后被柏林奥运会组委会扣下，藏进了柏林的一家博物馆当中。1945年，朝鲜半岛在二战之后摆脱了日本的统治。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孙基真作为韩国的骑手参加了奥运会的开幕式。为了表彰孙基真的运动成绩并表示对他的尊重，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时，已经年届古稀之年、留着长长胡须的孙基真老人代表韩国运动员手持奥运火炬跑完了最后一棒。1982年国际田协向12位仍然在世的田坛名将授予特别奖章，孙基真也是获奖人之一。2002年11月15日凌晨，孙吉珍在医院病逝，享年90岁。 马拉松以它奔跑的距离、时间、规模等诸多特点，吸引了许多人的爱好与参与。在今天，马拉松已经不仅仅是奥运会上的一个比赛项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种马拉松比赛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节日。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上最长的田径项目马拉松的历史。 大约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马拉松逐渐成为了许多城市每年都要举办的一项国际体育交流活动。马拉松以它奔跑的距离、时间和规模等诸多特点，吸引了许多人的爱好和参与。